胸肌我莫名，一谈内外新鲜事儿，大家来点评。爱你所爱无所畏惧，早起有动力，双奥之声伴我心，提醉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北京时间呢7:01，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雄鸡唱晓。各位好，我是慧凡。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毅。 哎，一早上大家就已经是打开了电梯啊，都在期待着今儿夜里的这场球了。4955说今儿就今儿了啊，一场定胜负，一场定未来啊，说相信国足这场一定赢啊，不，这场定不了。 这怎么说来着？ 最终的 生死啊，应该在那个国足的训练场外边问哈，这个铁指导啊。嘛时候你是多哈第一啊，是吧？然后铁指导说就在今天 啊，就是今儿夜里了啊，就这一哆嗦了，哎，不至于不至于，这只是12强赛的一个开始哈。 10场球呢，这才是第一场，咱也别太着急哈。但是确实长时间的没有这个重要的比赛，再加上国足的12强赛，大家也非常期待。像真水无香说的，早也盼，晚也盼啊，国足战袋鼠就在今夜间，熬夜观赛事。捷报只等闲。 没、 啊、 这边呢还有家里人。 其实早上起来我特别想问的一件事，就是大家有没有今儿早上起来，就昨天夜里熬夜的？ 不会吧，您起来早了，熬早了，多熬一宿。 因为这些天一直有大家伙就是这2号3号没倒腾清楚的嘛。 我们一直在帮大家梳理这时间，难道还有没有听到的家里人啊？应该不会。 如果经常在咱们聊天室互动的肯定不会，就怕有这个就是听影的没听真真。 嗯 啊，然后在路上正好 开车迷迷糊糊的 过个立交桥，啪一响没听清。 宫廷老球迷说，期待今儿夜里国足能带给我们的是惊喜。 啊， 因为往往 希望是惊喜，别是惊， 对，别是惊， 然后洗洗睡 X 啊，洗洗睡了啊，一惊，哎呀，别看了，那别是这种节奏就行了。那所以说，起来熬起来啊，今儿夜里为国足熬一次夜啊，相信每次的12强赛还是值得的。 说这个，王毅，你晚上看吗？ 嗯， 我就昨晚上熬夜了，知道吗？ 昨天王毅刚刚经历了一夜的编辑的夜班、 熬夜来着，然后一直在等着那新闻发布会。 真是啊，我们也在赛前来关注一下大考将至的国足。所以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呢，就是又到12强赛了、又是这个凌晨观赛的节奏，您的装备还差点什么？花毛一体现在还能继续啊，初秋还可以继续造起来。 你看这个，不知道咱们要是看微博直播能不能看着，应该可能被电脑屏幕挡着了、从今儿早上起来就穿着国足的衣服来的。 哎呀呵、 啊、 是穿着黑色的 客场队服因为这个明天凌晨就客场嘛、虽然说现在国足客场队服已经不穿黑的了， 但是王毅还是保持了这个习惯、用这样的方式给国足来加油助威。 对，您的观赛装备凌晨会有什么啊？一般呢就会有这个吃的喝的，是吧？当然也有的球迷呢会摆阵 啊，先摆一个首发阵容， 就不是那个，比如说国足的啤酒杯 啊，摆这个阵 啊，国足的围巾 啊， 穿上国足的这个衣服 啊， 先摆阵，哎，布置好了，然后再把什么花毛一体啊，什么小龙虾啊，啤酒啊，什么都上来， 都凑齐了、 哎、 啊，这才是全套的。 到2点就困了 啊，这就睡了呀，呵。 您一定得1点来钟起来置办这个局面，这时候到2点球一开始的时候就倍儿精神 啊，这仪式感别最后只成了一个仪式了。 对， 老何头说，大家早上好啊，晨跑7公里已经完成了，真好。就即便我们要熬夜看球，但是还是要坚持每天的体育锻炼。 北京枪哥也说了啊，必须早睡早起啊，晚上7点就睡、凌晨1:30起床。 哎， 这个时间其实比较合适。 7298说，国足给咱们一个先惊后喜也行啊。就蹦机一开场一闪电让人先进一个，然后后边下半场咱们再倒回来2个2-1， 啊，这个节奏应该算是先惊后喜吧。 像这个咱们中国女足进奥运会那场比赛似的。 嗯 啊， 够刺激，有点考验大心脏啊。六三零六说，血葫芦大师打气打一路了啊，该亮相了。好了，大伙儿继续来聊着，这是我们的第一个话题。 嗯， 还有第二个话题是，有什么样的方式和您最爱的人道别？因为就在昨天9月1号这个开学的日子，郎平指导也是选择在这一天宣布，官宣啊，离任中国女排主教练。 在8年的时间里面呢，也是为中国女排是含辛茹苦带这支球队，包括在里约的时候也是登上了奥运之巅，所以现在呢，郎指导挥手作别的时候，大家呢也可以把我们对于他的祝福送给郎平指导。 思雨说，王毅刚才说的太对了，我们单位同事就记错了，昨天还跟我得半天，最后还是输了。您在这事儿上，您同事也是够轴的，在这事儿上打什么赌啊？ 而且就是 比赛时间， 您同事非跟一个体育广播的热心听众打赌呢， 这 跟您同事说没事多听听125， 这又够轴的啊。好了，大伙儿可以继续聊着，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也会带来非常丰富的内容。国足大考将至，信心比上届足，首战身着红衣力争开门红。 另外呢，服贸会的看点哈，观众可以在世界气象中心了解冬奥气象服务的保障。 郎平宣布离任中国女排主教练。 CBA 呢也有了新的动静啊，据说 CBA 新赛季还会采用赛会制，已经对举办地进行了考察。 体坛热搜榜为您带来马龙、孙颖莎、全红婵全运会的证件照。 像我看了那个张佳琪那个，张佳琪那 证件照 啊，就觉得就是这就是一个这个昨天进一年级的小朋友嘛， 太可爱了。 哎，另外呢，在欧洲的转会市场，昨天也是截止日啊，我们可以和大家来汇总一下。最终呢，姆巴佩留守大巴黎，而萨沃尔是加盟了蓝军。 好了，大家伙儿继续来聊着，我们也进入到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关注最新的体坛资讯，评点最热的体坛事件，用活力开启全新的一天。朝闻体坛， 朝闻体坛，我们首先带来的就是国足的消息啊！一定要记好，是今儿夜里的凌晨2点。您要是此前不凑巧已经在昨儿夜里熬了一宿，也不爱的啊，提前他做一个预热啊，调整一下时差。那国足也会在明天凌晨2点身着一身红色的球衣，做客多哈哈利法国际体育场来挑战澳大利亚队。 其实呢，虽然是客场作战，但是我们知道澳大利亚的主场的这个颜色跟红色不冲突，所以咱们还是可以选择红色球衣来作战。既然进入了12强的赛场，中国队每一位队员都不会停下追逐梦想的脚步，这已经是全队都达成了共识了啊。按照国际足联、亚足联的相关的竞赛规程，中国队呢最晚可以在赛前6小时对于23人的参赛名单做最后的一次调整。主教练李铁也需要在这之前完成在本次西征的第一次减法运算，因为这一次咱们去的有32名队员，还有9个人是无法进入到23人比赛名单的。就实力而言，中国队呢和同组的任何的一个对手交锋，都很难说我们有优势啊，尤其是这几个强队，我们肯定还是处于下风。但是回望上一届12强赛，咱们虽然没出现，但是也没有出现那种像兵败如山倒的颓势啊，包括像面对韩国什么这样的强队的时候，还是有所表现的。所以这一次还是希望国足的将士们在比赛当中能够有好的发挥。就像吴磊、希哲他们所说的，既然已经经历了，也没什么好紧张的，到了12强赛就是来拼出线。 那我们其实也是延续着上一届12强赛的一个思路吧。就即便今儿夜里战澳大利亚，第二场跟日本，咱们要是都没拿分的话，其实也不爱的。关键是在于跟越南呀、沙特呀、阿曼呀这些对手身上，我们不能丢分。 如果要是从这个十场比赛大维度来看，前两场一分都没打，你是不是也算先惊啊？然后你后、 算先惊、 然后后边八场比赛打好了，也算是这个再 喜了哈。 这是不是我想多了？ 反正现在呢，就是抛开一切的这些过往的历史， 嗯， 我们要为当下来做准备了。 对，我们也是连线了几位这个足球媒体人啊。首先呢，我是连线了在澳大利亚的一位足球媒体人，他其实也是个咱们北京孩子啊，然后呢留学澳大利亚，在那边工作，也一直在做足球方面的一些采访的报道。他呢分析了一下，说现在澳大利亚呀，这个澳大利亚国内的舆论是一片乐观的啊，但是从他了解到的情况呢，澳大利亚锋线球员的缺阵，比如说像这个队长莱基的缺阵等等，对于澳大利亚的攻击力还是有一些影响。 目前的话就是澳大利亚国内啊，整体来说对于这一次十二强赛的形势呢还是比较乐观的，虽然就是一些困难摆在面前吧，和中国队面临同样情况，就是因为这个国内防疫的这么一个政策问题，所以导致暂时在十一月以前吧肯定是没有这个主场优势了，这个确实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影响。但是呢从实力上来说呢，整个舆论对于澳大利亚国家队这次十二强赛的前景还是很乐观的，特别是在刚刚结束这个东京奥运会上，澳大利亚国奥队表现得不错，然后这当中有很多队员入选了这个国家队，所以现在整个的这个舆论环境还是比较好的。因为呢就是从分组来说啊，澳大利亚队和这个日本沙特四年前的这个上一届世预赛上就是分在同一小组，当时呢澳大利亚是小组第三，打那个附加赛晋级的世界杯，然后这一次呢又是和这两个队分组。从澳大利亚国内这个舆论来看呢，觉得就除了日本队之外啊，澳大利亚队面对其他的四支球队的时候还是具备一定的优势的，至少到目前为止吧，在这个十二强赛开赛之前去晋级世界杯，在大家看来还并没有是成为一个特别困难的一个问题。由于这个疫情防控的这么一个问题，首先这次很多国内的国脚面临这么一个情况，就是如果去参加十二强赛，那么他们就跟中国队那些队员是一样的，要在西亚待两个月以上的时间。主教练阿诺德这边啊，其实原本还是圈定了有7到8名效力于澳超联赛的这个球员入选国家队的，但是呢最终只有悉尼的这个右后卫格兰特一个人入选，那么其他就是有这个7到8个人啊，是在电话中以各种理由啊，其中主要就是家庭原因，拒绝了这个主教练的征召。对球队的实力上的影响呢，主要我觉得体现在锋线上呢，一个是这个莱基，一个是这个麦克拉伦，这两个人呢应该说特别是莱基2个月前刚刚被任命为这个国家队新一任队长，而且从2014年世界杯开始历届的大赛他都是澳大利亚队的绝对主力啊，应该说表现非常的稳定。而麦克拉伦呢2019年的亚洲杯开始，包括40强赛都是球队的主力前锋，而且进球效率极高，在俱乐部也是连续2个赛季的这个澳超最佳射手。他们俩的缺阵呢，让澳大利亚在中锋这个位置上可能会比较困难。而这个中场和防线来说呢，应该说本土联赛的影响是不大的啊，包括门将位置啊、后卫位置上，主力本身就都是一些旅欧球员，所以说不能征召这个本土联赛的球员的话，更多会对澳大利亚队的进攻造成一定的损失。澳大利亚队的主教练阿诺德啊，自从这个四月份去准备这个40强赛最后几场比赛开始，其实就一直没有回家啊，包括他带队去东京奥运会，然后再回来，他为了避免回澳大利亚隔离，所以就又直接回到了中东地区啊，来准备这个十二强赛的比赛。所以说，从重视程度上来讲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但只不过受到一些客观条件的限制，所以澳大利亚队去这个多哈这个赛地是比较晚的。 虽然澳大利亚国内是一片乐观，但是我们也就是放手上掂量掂量啊，目前的澳大利亚肯定不是最强的那一支。 其实他们乐观呢，对于咱来讲多多少少算是个好事儿， 是 吧？啊，他太乐观了的话呢，可能整个的备战就会没有那么的系统啊。就像子穗说，这集体观念太差了，这忒差了，队长都不来，是吧？就成这个，咱国足今天拿下袋鼠啊。 这边也有家里人说，就目前的这个实力来看，似乎澳大利亚的实力还不如沙特。 真的有可能，就是 有可能， 就咱先不拿澳大利亚跟咱们比， 嗯， 咱们拿澳大利亚跟沙特比， 嗯， 很有可能是澳大利亚的实力不如沙特， 哎， 但也并不意味着说咱们就能一定能赢澳大利亚啊。 嗯， 你看吴孟生说，人家那媒体乐观啊是有实力基础的， 嗯， 说咱们媒体这么乐观信心，这打哪来的呢？ 嗯，四有成说还是要回归到基本面吧。 嗯， 首秀的成败就在于防守了，只要能防得住，就有很大机会破门，所以防守啊，坚决的打防反必须得贯彻。 就我们也连线了朱一鸣，其实他的观点和吴孟生很像。 嗯， 澳大利亚呢虽然是实力有所受损，但是咱们千万别盲目的乐观，也得踏踏实实的认真做好准备。 这支澳大利亚队呢，毕竟它是一个典型的英式冲击的打法，最近的几年也逐渐向这个脚下的地面技术化去演变。阿诺德呢擅长打一个3-4-3的阵型，球队更多的进攻是从两个边路发起，另外就是老生常谈的对方的这个高空优势，所以我觉得算是喜忧参半吧。因为对手也确实有一些不太利好的消息，仓促组队，同时又来自于各个联赛的球员临时海外兵团组合在一起，距离他们整体合练的时间也比较短，那么这个对于中国队来说呢，可能这是我们的优势。但其实作为欧洲联赛效力的职业球员来说，对于他们来说呢，捏合时间的长短，是否需要通过长期集训来找比赛状态，其实这看来也并不是一个必须。所以我觉得整体上澳大利亚队的力量、身高啊，包括这个整体的个人能力来说呢，还是要比中国队要强。所以我们觉得，如果我们对于赛前的一些对方的不利消息把它视为一个盲目乐观，那很可能吃亏的是我们自己。 嗯，我们也了解一下这一次的十二强赛跟上一届不同的，就是整个的这种防疫的大环境。那昨天国足防疫负责人戚军带来的消息是，国足全体成员在赛前一天完成了核酸检测。 嗯， 他们自抵达以来一直是按照3天一次的频率完成两次的检测，所有的检测结果都是呈阴性的。 啊，这个国足的防疫负责人戚军呢，在自己的个人的社交媒体当中啊，也特别提到了哈，这个快速检测试剂片10分钟出结果，显示这一条杠就是阴性。大家的防疫工作做的还是相当的不错的，不仅仅是运动员，在整个的代表团，包括在驻地酒店，这6层的楼层当中也都是相当的严格。另外呢，也根据体坛周报的马德兴老师在自己的个人微博当中透露说呢，就是从足协的工作代表团内部了解到，为了鼓励国脚们打好12强赛，并且争取出线，国足呢这一次啊延续40强赛的一些做法和标准，继续设立奖励的制度。如果国足能够在12强赛当中取胜的话，单场的奖金应该是和这个战胜叙利亚这个时候所设定的奖金是一样的，600万元人民币。不过呢，这个600万其实分到每个队员的手中，因为有队员，有这个教练组成员，所有的主力队员大概在5-6万左右，可能替补队员要更少一些。 哎， 听着这个总数挺多，但是毕竟足球队人多呀。 嗯，所以这是一个算是一种褒奖啊。 嗯， 也是一种激励的方式。每一次国足在出征大赛的时候都会有这个赢球的奖金，所以这回既不盲目的乐观，又脚踏实地的啊，拼出精气神儿。 哎， 我想也就是让大家能够满意了。 而且我觉得现在的这一批国足的将士们，他不会说就把眼睛盯在这一场比赛的这点奖金上。 嗯， 啊， 是一种荣誉感。啊， 对，嗯， 能够代表国家队出战，还出战的是12强赛啊，那已经是很值得珍惜的一个职业生涯的机会了。这边还有很多的家里人有不乐观的。 嗯， 啊，像山泰就说，其实就国足现在目前的这个情况，咱们能受得住吗？啊，让我先笑一会儿吧。啊，还是保持一个看热闹的心态， 对， 是吧？ 反正不管是守得住守不住，我相信这个哨一响，肯定是站在国足这边。 嗯，张翔说希望张琳芃今儿晚上别再犯错了。 嗯， 今儿晚上他挣扎了半天，说还是熬了， 陪着国足坚持到底。 然后6645说呢，今天上半场争取咱不丢球啊，下半场换上身体强壮或者速度快的，增加反击速度和抗打击能力，要看看李铁指导怎么来排兵布阵吧。 哎，我们在稍后啊还会继续的带来国足相关的话题，先进入今天的福茂会专题。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特别报道，我在福茂会等你。 那今天开幕的2021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朝阳区的文旅服务专区将集中展示在数字文化和文旅新消费领域当中的代表性项目，展示旅游产业在新兴产品和拉动消费方面的创新成果和应用服务。朝阳展区是在首钢园区的文旅服务专题一号展馆，采取的是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展示模式，通过智能化应用场景的沉浸式体验、线上直播加线下互动消费等方式，展示了 5G、超高清、数字可视化、智能交互等等时尚文化新产品、新服务。观众可以现场体验沉浸式影像互动、艺术品 3D 展示、潮玩 IP 品牌等等内容。朝阳区还专门设立了共享直播区，供企业进行线上直播和网民互动。全国各地的观众可以通过直播平台近距离的感受福茂会，通过直播平台把潮玩盲盒、国潮文创还有时尚设计等等各种文创产品带回家。 另外呢，就是从今天开始哈，到7号，福茂会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和首钢园区来举办。其中呢，在国家会议中心的国别展展区将专门设置气象元素展区、世界气象中心展。在这个展台啊，如果您要去观看的话，可以借助视频动画、系统的演示、实物模型、 VR 互动体验等等，来看到分四个区域介绍气象全球监测、全球预报、全球服务以及全球气象信息共享等内容。其中呢，北京冬奥会数字气象服务的保障系统是一大看点。那冬奥会呢，山地雪上项目的赛程安排和赛事的举办、观赛、救援、交通等等，都和气象条件是密切相关的，也是对我国气象能力的综合的检验。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东京残奥会，在昨天是结束了第八个比赛日的争夺，中国军团表现不俗，拿下了6金5银4铜的成绩。截止到目前，中国残奥代表团下残奥会历史金牌总数已经达到了502枚。游泳赛场是见证了中国残奥代表团的历史性时刻，在男子50米自由泳 S5级的决赛里，中国选手郑涛、袁伟毅还有王李超全程领先，最终包揽了金银铜牌，也标志着从1984年残奥会以来，中国代表团在夏季残奥会上第500枚金牌的诞生。而田径项目昨天也产生了多项世界纪录，在上午结束的男子跳远 T38级的决赛当中，首次出战残奥会的朱德宁跳出了7米31的成绩，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也为中国队再添一金。女子100米 T36级的决赛里，中国选手史玉婷是以13秒61的成绩刷新了自己保持的13秒68的世界纪录，一举夺冠。 另外呢，咱们的中国选手高芳还在女子100米的轮椅竞速，以及射箭选手陈敏仪在女子复合弓 W1级个人赛的决赛当中呢，都收获了金牌。这样，中国残奥代表团已经是收获了68金43银36铜。东京残奥会还剩下5天的时间，现在呢，已经有100多项世界纪录被打破了。我们也是连线了新华社的记者赵建通，他们也是做了采访，了解了一下残奥会为什么世界纪录这么多被打破了。 那么提到世界纪录呢，其实据我们的新华社在前方的记者观察，其实这次残奥会截止到目前为止8天已经打破了100多项世界纪录。就说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多的世界纪录，他们的发言人克雷格就说，其实东京目前为止这个100多项世界纪录在残奥会上已经算是少的了。悉尼残奥会一共打破了300多项世界纪录，2004年的雅典残奥会是304项，北京2008年残奥会是279，2012年伦敦残奥会下降到了251项，里约是251。能够看出来啊，残奥会上这个世界纪录打破基本上都在200以上， 但是呈现一个逐年下降的这么一个趋势。这个发言人他就解释说，因为残奥会它是一项年轻的赛事，相对于奥运会来讲，奥运会到后边要想打破一项世界纪录其实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因为有很多职业的运动员他们夜以继日的训练试图突破人类极限，所以说很难。但是残奥会呢，首先因为它这个分级根据残疾人的这个残疾程度上分级比较多，比赛小项比较多，另外一个它是从1960年才开始举办第一届残奥会，所以说留给后辈的这些，比如说东京残奥会上这些年轻人，他们去破世界纪录的这个机会还很多。而且随着这个现代社会的发展，这些残疾人运动员他们的生活训练条件越来越好，所以打破世界纪录的情况是很多见的。那么随着残奥会的继续发展，相信后边也会跟奥运会一样越来越难打破，毕竟这个属于突破人类的极限这么一个。 1592问说，咱们的残奥健儿们太厉害了，哪能看到直播？央视五套，还有央视频这个 APP 以及像咪咕这些网络的平台都是可以看的。 但是呢，不会像奥运会那样就是全天的所有的赛程您随时都能够看到直播，还是安排了不同的时段进行转播的。 对，所以您去关注一下那个整个的赛历的安排， 对 直播表就知道了。Mr. Wick 说，残奥会的精神真的值得敬佩啊。但是比赛的这个看比赛的过程，他说其实挺虐心的，就看着残奥健儿们的拼搏，哎呀，觉得心里还是很心疼吧。 对，尤其是在这个游泳赛场上， 对， 其实看起来呢，不是就会给大家在心理上产生一些压力啊。 尤其是看到我们的残奥健儿们最后需要用头撞墙的那一刻， 对， 真的是心里就是马上就很泪奔的感觉。 也有一些就是看起来比较刺激，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会让我们非常忘我的，就像看奥运会的那种感觉一样。即便是有一些器械的辅助，比如当时看那个轮椅篮球是这样，轮椅竞速，你看在那400米跑道上那个样子也是比较特殊的这个轮椅，那个时候你完全感受不到是残障人士在比赛，你觉得就是一个运动员在场上结合着自己的器械在展现他们在运动场上这种魅力。 张翔说，残奥破纪录多可能也侧面反映出一个问题吧，就是这么多的纪录，但是在社交平台上他们的关注度跟奥运相比还是差了很多啊。他说残疾人运动员的比赛和展示的平台还是相对有限吧，祝福越来越好。 也希望通过这一次东京的残奥会呢，让大家真的更多的关注我们残疾运动员啊，在平时生活当中他们是一个什么样子。 大小星叔叔也说，盲人足球好难啊，有一个队友一直在对方的大门后边给选手定位啊，真的他们在竞技场上需要付出比奥运会的运动员更多的艰辛和努力。 对，尤其是盲人选手，他们还会有这个引导员。 对， 包括像叫徐东林吧，就是跑400那个和咱们盲人女运动员他们之间的配合也已经多年，包括盲人足球的守门员是一个健全人，他是可以看到的，他可以提醒自己的后卫去防守，提醒队友球在哪儿，然后在进攻端的就对方球门后边有一个引导员，就像刚才这位朋友所说的，他会告诉你球门在哪儿，然后还拿一个棍儿跟那敲门柱，敲这两个门柱告诉你左右门柱在哪儿， 对，听声音去辨别方向， 听声辨位打任意球。 那包括田径赛场上也是盲人的百米或者是其他的这些选手哈，都是需要有一个领跑员在身边的但是那一刻真的是还是觉得生命很绽放，就真是应了那一句话，生命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就是生命能如此的绽放。我们今天的残奥健儿战东京系列也继续为大家带来残奥健儿的故事，今天您要听到的是轮椅击剑的选手边境。 我是中国轮椅击剑队的边境，这是我第二次参加残奥会。在上一届我只参加了女子重剑个人一项，在这一届将参加女子重剑配剑个人以及女子重剑团体。祖国加油，为中国队加油，也为自己加油。 轮椅击剑是一项适合于脊髓损伤、下肢截肢、脑瘫或者其他肢体残疾运动员参加的运动项目。国家轮椅击剑队队员每天练习4到5小时，他们下肢不能动，只能靠上肢活动。每次训练后，两臂都会很酸楚。就是这样的严格，才使得中国队在3年中成绩快速提高。边境是轮椅击剑的老队员了。2008年，20岁的边境就开始练习击剑。他的主项是花剑配剑，虽然身经百战，边境来到东京残奥会还是会有一种全新的感觉。 2020年东京残奥会，是我第二次去参加残奥会，但是，我总感觉这是我的第一次残奥会。 在上一届里约残奥会之前，边境练习多年的花剑并没有取得参赛资格，而刚开展不久的女子配剑项目在这一年也没能进入残奥会，所以教练要求边境转向。2016年4月，边境开始练习重剑，仅仅5个月之后，他参加了里约残奥会，在比赛中输给了队友邹旭凤，获得了女子 A 级重剑的个人银牌。然而这个银牌带给边境的不是振奋，却是失落。 回队的时候，队友们也经常跟我开玩笑说，你是东边不亮西边亮。其实这枚银牌给我带来的真的是一种心酸的感觉。 里约残奥会，边境选择了离开。然而2018年平昌冬奥会和东京残奥会再次唤醒了边境。 备战这一届的残奥会训练中，我比以前更加用心。世界积分赛吧，我也很珍惜它。所以在今年的6月份公布大名单的时候，发现里边有我的名字，我是也很开心也激动，因为这才是我真正的一次，人生中的一次完整的残奥会。 北京广播大厦地处建国门核心商圈，写字楼面积170平米以上应有尽有，独立办公区、会议室、头脑风暴区、水吧区等，满足各种商务需求。 北京广播大厦提供多样化办公空间选择及定制设计，享受拎包入住的便捷，周边配套完善，更设有员工用餐服务，高效工作，守护上班族的胃。 北京广播大厦垂询热线8501-5588。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我是一名民航机长，我爱北京。万米高空的清澈与斑斓令我沉醉，起飞和降落更让我心动。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平静的讲述，热烈的讨论，带我经历奇妙的声音旅程。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本期我们将探索北京中轴线上的人间智慧——万宁桥。 万宁桥是北京中轴线700多年历史的重要建筑。 王府花园也有一个自己的中轴。 当你感受到一个辽阔的土地上面有一个屹立不摇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就是中轴线要传达给全世界的。 本周六晚20:20，最美中轴线燃情开唱。 以上为广告时间。 国际足联规定，守门员最长持球时间不能超过6秒。传奇乔丹的生涯总打铁数是12345球。冰壶的比赛场地并不是平的。雄鸡畅晓身边的体育百科，点亮你的好奇心。 好了，我们进入到第二时段啊，今天的两个话题，聊聊国足啊。您凌晨看国足还差什么装备啊？有家里人说还差四火哥的解说的，还有家里人说差什么呢？差一个十点的闹钟，就是十点先睡下，然后凌晨两点再给叫起来。 这边还有青柠仙子说差一顿小烧烤 啊，这个安排马上安排，退役少校已经给自己准备好了啊，说给人降温谁莫属，唯有冰棍冰淇淋，已经买好了， 还得自提 啊，还得上这是便利店吧，自提去。 这边呢还有六六四五说还差一顿长午觉 啊， 白天得养精蓄锐是吧，晚上好起来战斗。 嗯，是中午睡觉，就是夜里还正常睡好呢，还是早上晚上早点睡？反正 可能是中午一顿长午觉，一觉睁眼就吃晚饭了。 一觉睁眼，我还说就到凌晨了，那还挺能睡的。 晚饭还是得吃一下，是吧？ 广宇一听凌晨两点啊，不看了不看了。 嗯 啊， 别那个九点的比赛。九点的比赛 对，当地时间九点的比赛 差五个小时的时差。 哎，这边也有家里人特没谱，说不是差了什么装备，是富裕了岁数跟年龄，缺了精力和热情啊。还有那边 Winter 吧，说我对国足最大的尊重就是早上早早的起来，第一眼睁眼就打开手机回看一下回放。 歪也说哈，差个热情和精力。 嗯， 这边呢七七五幺说凉菜备上，啤酒冰上，闹钟定上，六点睡上，呼噜打上。 六点睡上。 六点睡 啊，那真是需要一些睡眠的能力。要是睡眠特别好的家里人，可以啊。要是躺在床上，闭着眼乌鸡六兽，睁了眼又发现睡不着，那也够难受的。 但是还是，如果您要是夜里边起来看的话呢，还是建议之前躺下休息休息，对， 早点睡， 对， 早点睡，定一闹钟还是可以的。那我们也继续来第二时段来关注其他的话题。郎平指导在昨天9月1号这个开学的日子，宣布自己已经离任中国女排主教练一职。那篇长文当中说，今天是我离任中国女排主教练的第一天，因为根据国家体育总局排管中心相关的人士证实，郎平的合同是在8月31号到期的。那他也说，从我自己的角度，这一次没能圆满地完成东京奥运会的任务确实留下遗憾，但不管是不是完美，我都要交棒了，要告别了。这一路并不平坦，但是因为我热爱，所以吃的苦受的累都值得，成败得失高低起伏都是这个过程里必须经历的，都是获得，都是财富。 郎指导呢也说，回首这么多年的排球生涯，感觉很满足很幸福。在离任中国女排主教练的时候，我再一次感谢领导们的支持和全国球迷的厚爱，相信未来所有的运动员教练员会为中国排球的发展更加努力拼搏，相信女排精神会一代接一代的传承下去，愿中国排球永葆青春。昨天呢就是郎指导写了这一篇非常感人的这个长文啊，也是让大家又重新梳理了一下郎指导过去带中国女排这些年，包括他的自己的传奇的排球生涯。我们的排球专项记者李维也制作了录音报道，郎平正式卸任女排的主帅，传奇故事永不缺席。 我觉得还有遗憾吧，就是应该说团队非常努力，我们也感谢这么多陪打教练啊，还有我们所有支持我们的人。另外我也是感谢我的家人对我一直以来的支持，所以他们也在等着我回去。我觉得执教生涯整个来讲还是比较精彩的，我得到了很多的这个感动。 东京奥运会3-0战胜阿根廷，郎平结束了他在中国女排执教的最后一场比赛。赛后郎指导和大家一一拥抱，成为了东京奥运会最让人感动的场面之一。如今郎平正式结束了中国女排主教练的工作，他也用竭尽全力鞠躬尽瘁无愧于心来形容这8年。其实这12个字不仅仅是对于郎平第二次执教中国女排的总结，更是他整个排球生涯的写照。1981年在第3届女排世界杯上，由郎平领衔的中国女排战胜了东道主日本队， 夺得了中国三大球首个世界冠军的头衔，由此开启了中国女排的五连冠。作为球员，郎平铁榔头的称号家喻户晓，她也是世界排坛最出色的运动员之一。1995年，郎平首次担任中国队的主教练，当时中国女排正处于低谷，仅仅一年的时间，郎平就带领中国队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收获了亚军。2013年，郎平再次接手状态低迷的中国女排，2014年收获了世锦赛的亚军。2015年的世界杯上，郎平带领中国女排时隔11年再夺世界冠军。赛后，她喜极而泣， 就是不断的一个打击接一个打击。我觉得我的老教练袁导也给了我很多的鼓励，他也说，作为强者要面对各种困难。 2016年里约奥运会，中国女排开局状态不佳，但一路上演了大逆转，最终获得了冠军。中国女排也第三次站在了奥运会最高领奖台上。之后，2019年的世界杯，中国女排又以全胜的战绩获得了世界三大赛的第十冠。郎平再一次泪洒赛场。 是，其实挺难的，16个队员，挺难的。其实也是，11场球一点点拼吧。 其实过去这五年冬季奥运会的备战周期，中国女排遇到了极大的挑战，尤其是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中国队的部署，郎平只能用高强度的训练代替没有实战的考验。 我们从整体的配合到个人的技战术上面的变化包括他的体能，就是专项的体能要提到一个比赛的一个高度。 而在长期的集训中，已经60岁的郎平仍旧每天亲自上阵为球员进行指导，为此他也一直保持着高强度的身体训练。 每天我也尽量的要求自己以最充沛的这种精神面貌给队员更多的鼓舞和要求。 正是这样的精神一直感动和鼓舞着中国女排的姑娘们，最终没有在东京取得理想的成绩，年轻的李盈莹泣不成声，因为以这样的方式让郎导结束执教生涯，确实有些残酷。 因为郎导每天很辛苦陪着我们训练，还包括业务学习，也很心疼郎导，我觉得很对不起郎导。 不过就像郎平在告别信中所说的，中国女排的精神一直还在，也会一代代的传承下去。队长朱婷表达了同样的态度。 我觉得女排精神一直都是一个传承，从郎导一代五连冠开始到我们这一代，其实本质东西是没有变的，实质的是没有变的。我觉得一直在丰富内涵吧，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集体的象征，一个团队的象征，继续努力然后永不放弃。 以一种遗憾的方式离别自己熟悉的舞台会有些难过，但换一个角度想，也许对于郎平来说，这也正好补全了他整个排球生涯中遗憾美的那一部分。连续40年，郎平和他所代表的中国女排都是中国体育的一个标志。虽然离开了中国女排教练的岗位，但郎平传奇的故事永远不会缺席。 郎导的故事已经足够传奇，郎导带领的中国女排的故事也已经足够传奇，所以这是一个告别的时候，虽然说不想说再见啊，但是终有这么一天。其实作为咱们来讲，看到很多家里人也都是郎导的球迷啊，女排的球迷，都觉得是时候放郎导去过一种全新的生活了。 而且呢，这个时候可以卸下压在身上这个包袱，去享受他自己的生活。像闲人北三也说，感谢郎指导，祝他呢在退休之后的日子健康快乐。荣成斋也说，中国女排永远的神啊，祝郎指导以后的日子快乐健康。 也有家里人说，我们第二个话题嘛，是跟你最爱的人告别的时候，都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哈？家里人也都很有故事啊，我们一会儿再集中的来探讨吧。有说这最爱都是最爱了，还告什么别呀？那就一直在一起呗。 那也得有这个出门的时候不是？ 要出门的时候就是，哎，我慢走早回来啊。如果仅仅是出门的话，也就不够告别的这两个字了。 什么？那出个长差， 出个长差 啊，这个两地工作， 两地工作，那就是嗨，见天视频呗。 但是告别好像就是以后在江湖上都难以再见了， 嗯， 这个感觉哈，还是有家里人刚才写特动情特写实的， 嗯， 说哎别守着了 啊， 找个好人再嫁了吧有这样的啊。 你像阿昭这个观点其实我觉得是应该很多的球迷都会同意的，说除了家人， 嗯， 郎平指导谁都不欠， 嗯， 他给了咱们太多太多，所以现在像郎指导所说的，这时候呢卸下了主教练的职务之后，更多的去回馈一下家人，陪陪家人， 嗯，是潘 Sir 也说郎导因为遗憾所以完美， 嗯 啊，真是补全了整个球员和教练整个生涯当中的所有，啊， 大脚星叔叔说这个相忘于江湖， 嗯， 这个忘字呢其实就挺有意思的了 啊， 你也可以是用那个忘是吧，相忘于江湖， 嗯， 还可以时时的时不时 望一望， 远远的看一看 啊，远远的望一望， 啊哎，也相信郎指导呢也一直会在旁边静静的观望着中国女排的发展。 嗯，若愚说：“哎，用有什么方式跟最爱的人告别？一切尽在不言中吧。 嗯， 很多时候就那一刻的那种沉默哈，才是最动人的，也是最让人觉得心里哎呀不是滋味的啊。所以，不管是相忘于江湖，还是说我们江湖上再见。”都是最好的怀念。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 CBA 的新赛季啊，也是让我们一直牵挂着啊。但是呢，现在有了最新的消息，很有可能啊，最有可能的就是11月份和2月份啊，接下来的这个就是世预赛了， 嗯， 是两场比赛。那 CBA 的新赛季也会最有可能采用一个赛会制，设立窗口期。分段进行，这样能给国家队留出备战和比赛的时间，同时呢也让参赛人员在赛会制的情况之下有一些休息的时间。 哎，这是根据篮球记者贾磊啊社交媒体当中写的报道，然后我们也是连线了一下贾磊。贾磊呢他分析，从他了解到的信息，大概率还是赛会制，至于赛程，比如说像季后赛比如说像外援，可能都会有一点点的小调整。 就是 CBA 确定了肯定会在下赛季赛会制，而且 CBA 公司也在考察举办的地点，已经有一些城市向 CBA 公司表达了这个举办的意向，像之前的这个青岛啊、诸暨啊，都是一些有经验的城市。外援的政策应该说还没有最终完全确定，但是我知道的是目前是很有可能大概率还是会有外援的啊，而且会沿用之前的赛制，但是这个还是需要再等一些进一步确定的消息。从赛程上来看，我收到的消息是赛程整个的这个比赛的场次还有可能缩减，因为就是两个窗口期中间会休息很长一段时间，所以和上赛季相比很有可能整个一个联赛的场次会是缩减的。但是季后赛的制度具体是怎么样啊，现在应该还没有一个确切的消息。 那确实接下来的整个的赛程的安排，国家队跟联赛也会撞车啊。贾磊也是介绍了，其实窗口期就是给球队更多的调整时间。 因为世界杯预选赛呢会有两个窗口期，一个是11月份，一个是2月份，所以 CBA 下赛季在这个赛制的制定上一定会避开这个窗口期，然后把它分成几个阶段去进行。那这样的话，一方面也能解决之前就是队员和教练长时间在一个封闭环境下举办比赛的这个问题，也是给球队一些中间休息的时间，另一方面也能给国家队留出充足的这个备战和比赛的时间。现在来看，这两个窗口期应该会至少每个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因为确实是中间这个世界杯预选赛有的时候要打客场，像对日本队啊可能要出国，所以就会涉及到回来的隔离的这种情况所以这个一个月的时间应该说是对给很多球队来说会是有一个调整和充足的休息的时间。 我们也看一下这个 男篮世预赛的赛程哈、啊。十一月份是两场比赛，25号、28号分别是主客场面对日本男篮。到了明年的2月份，也是两场比赛，同样是25和28号，是客场对澳大利亚和客场对中国台北。 实际上呢，这四场比赛是在 CBA 的赛季期之内啊。这两个窗口期对于国手们来讲，对于 CBA 联赛来讲，都需要去做出调整和改变。另外的两场比赛是在2022年6月30号和7月3号，都是我们的主场，主场对阵澳大利亚和主场来打中国台北。当然呢，这个比赛的赛程，现在亚预赛的赛程是这么排出来，还要看到时候具体的防疫政策是如何来执行吧。你比如说11月25号的这一场比赛，日本男篮要来到中国的主场打比赛的话，如何来执行中国的防疫政策，这可能都是要到时候再观望的。 那当然新赛季大家依然是非常关心究竟怎么打啊。永春堂药店还在问，会是全华班吗？有没有外援啊？这些呢还没有最终的敲定。 但是刚才贾磊的介绍呢说，大概率应该是会有外援， 有外援， 因为也已经有一些球队开始和外援进行接洽。 我们也看到了国内球员的注册信息是在8月31号17点就截止了。20家俱乐部一共是注册了391位国内球员，合同期内的球员一共是196个人，续约的有89个，新签约自行培养的36个，新签约的选秀球员有29个，新签约转会18人，自由球员认领一共是27个，独家签约权受让1人，那就是王哲林。 独家的签约权啊，也可能在未来的时间里面会成为 CBA 转会市场当中一个非常值钱的这么一个转会交易品类，是吧？就比如说像这次周琦也是涉及到独家签约权的问题。另外呢，由中国篮球协会作为官方支持单位的蔡崇信篮球奖学金在昨天宣布正式启动了，并且开始接受申请。根据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介绍呢，蔡崇信篮球奖学金是由蔡崇信公益基金会独立运营的一个公益性的项目，面向全社会公开选拔热爱篮球运动、有志成为优秀篮球运动员的适龄青少年到美国进行寄宿高中留学。这也是布鲁克林篮网队的投资人蔡崇信会最终选择呢为这些孩子们出资。中国篮球协会主席姚明表示，感谢蔡崇信对于中国篮球运动的发展的支持，也期待着这个奖学金的项目可以让更多的热爱篮球的中国的孩子们有不一样的篮球体验。 有这个通路了、有梦想就会有实现的机会。 对 啊，希望更多的孩子都走出国门啊，去到NBA 那个土壤的那个那屋去看一看啊，去感受感受。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世预赛其他的一些场次，就在今天凌晨，您要是今儿2点起来可能会看到这场比赛啊，就是欧洲区预选赛 G 组的这场焦点之战，荷兰到客场面对的是挪威。上半场哈兰德反越位成功，赶在范尼克封堵之前低射为挪威队先拔头筹，之后呢维纳尔杜姆边路传球，克拉森在门前抢点破门为成衣军团扳平了比分。下半场双方没有什么好的机会啊，最好一次就是来自于哈兰德，挪威人反击当中左脚是推射击中了立柱，错失了反超比分的机会，最终双方是1-1战平，范加尔没有能够迎来三进攻之后的首胜。 另外在 D 组的比赛当中呢，是卫冕冠军法国在主场迎战波黑。上半场比赛呢，哲科在禁区弧顶处远射打进一球，而格里兹曼利用一次角球的机会将比分扳平。下半场比赛孔德被红牌罚下，双方呢也都没有取得进球，全场比赛结束，法国队十人作战主场被波黑逼成1-1平。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凌晨的另外一场 A 组的大战，是葡萄牙在主场对阵爱尔兰。上半场比赛 C 罗罚丢了点球，伊根在半场尾声头球后蹭打进一球，下半场 C 罗的头球攻门又扳平了比分，随后呢伤停补时阶段再次头球得分，全场比赛结束，葡萄牙主场2-1逆转了爱尔兰，获得了3分。 另外呢，在北京时间的昨天啊，2021年欧洲五大联赛的夏季转会窗口也是正式关闭了，各大豪门也是显得异常的忙碌。我们也连线了体坛周报的总编辑骆明，请骆总为我们分析了整个欧洲转会市场以及一些豪门各自的收获。 英超今年在转会市场上毫无疑问是在欧洲联赛中最突出的，这还是因为他们相对来说受疫情影响比较小，虽然在疫情影响下面他们前两个赛季没办法正常进观众，但是他们的电视转播费比较高，所以受到的影响没有欧洲豪门那么大，而且新赛季英超已经可以让观众正常入场，这让他们在预期中那个收入会大大的提高，所以也让他们有底气在今年夏天花出不菲的资金。今年夏天最有影响力的转会当然还是梅西和 C 罗换了东家，梅西是零身价离开巴萨，而 C 罗他离开尤文图斯的转会费也仅仅刚过2000万欧元，而且他们的工资相比原来在巴萨和尤文基本上都只有原来的一半，所以这对于巴黎和曼联来说都是两笔比较好的转会。在梅罗之外最有影响力的当然是曼城以3亿英镑买入格里利什，而切尔西也是以超过1亿英镑回收了卢卡库。另外在球队方面，曼联今天夏天的动静是比较大，除了 C 罗回归之外他们还引入了桑乔、瓦拉内。曼联能不能够在新赛季在英超或者说是杯赛中夺得一个冠军也是让我们非常好奇。其实今年夏天有几笔讨论中的转会没有最后成功，包括像凯恩、像姆巴佩还有哈兰德，这本来都是这种超过1亿欧元级别的转会，但最后因为这个卖家还是坚持不放人，最后没有成功，也让我们期待明年的转会窗吧。巴萨和皇马今年在转会市场上面都没有以往的那种豪气，但他们还是有本质上的不同。巴萨他是确实是财政上非常的困难，不仅仅是工资最高的梅西走了，工资第二的格列兹曼也是送到了马竞，所以他们今年的阵容应该说是受到了不小的打击。而皇马他其实是这几年一直是在处理他们的冗余球员，所以前两个赛季基本上还能保持几十万欧元的盈利，而现在他们其实是有足够的资金去买姆巴佩，可惜今年没有成型，结果只从法国买入了中场新星卡马温加。意甲豪门在今年转会市场上面没有特别大的开销，但是米兰双雄都很成功，像米兰虽然是送走了唐纳鲁马和恰尔汉奥卢，但是他们及时的引入了像吉鲁这样的好球员，所以他们本赛季的阵容还是值得期待。像国际米兰虽然走了卢卡库和阿斯拉夫，但是他们也是及时引入了其他的好球员，所以实力基本上还能够维持与上赛季一样的水准。而尤文图斯他是在 C 罗走了之后因为操作时间不够只是买入了小基恩，所以他们本赛季主帅阿莱格里还是面临比较大的重建的重任。巴黎虽然在来了梅西之后组建了空前强大的阵容，但是要夺得欧冠其实还是比较困难。因为你如果把梅西、姆巴佩、内马尔一起派上场，那么你的阵容怎么样保持平衡？毕竟巴黎还有其他的这种球星，像迪玛利亚、像韦拉蒂，他们都是攻强于守，所以巴黎重要的问题是怎么样？ 北京农商银行凤凰乡村游每周有特价，关注北京农商银行一服务微信公众号，进入凤凰乡村游商城，使用微信支付选择北京农商银行借记卡，特价商品数量有限，心动心得详情请咨询9619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血虚萎黄、心烦不眠、眩晕心悸、肺燥咳嗽要调养，北京同仁堂阿胶补血滋阴润燥止血同仁堂果药。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王毅。今天以晴到多云为主，下午山区有阵雨，紫外线强，出行请注意防晒。另外昼夜气温变化快，早晚天气偏凉，还需要注意调整着装。具体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偏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0摄氏度。登山气象指数，山区有阵雨，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不适宜登山。今天的气温在30度到20度之间，白天舒适度指数为2，体感偏热，夜间舒适度指数为1，体感舒适。 今天的紫外线气象指数为4，照射强度强。感谢收听健康生活指数，体育广播祝您生活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钻研体育，收获快乐。 大家好，我是一日社长惠凡。 我是研究员王毅。 我是林苑。 我是研究员李维。 我是康乐。 以球会友，有一说一， 传控不等于倒脚啊。 输球之后啊，人人都是诸葛亮，人人都是主教练。 国安队这个球队，它骨子里面是一个生长生根于北京这个城市的球队。 咱们看这个培养的模式，就是钱花了事儿没办。 要尽早让这些有潜力的年轻球员啊，去见识一下高水平的比赛。 北京体育广播第一档新媒体直播互动节目《体坛研习社》即日起线上开播，锁定北京体育广播官方微博、官方抖音账号，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您想听什么，我们就聊什么。 好，北京时间的8点01分了，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依然是王毅和慧凡为大家共同带来的雄鹰畅想第30段，我们也继续的来进入到体坛热搜榜，来关注一下热搜新闻。 以数据为眼，聊体育的事儿，体坛热搜榜。 体坛热搜榜，我们先来看看全运会的官网上啊，各位参赛运动员的信息也正在陆续的录入。马龙、许昕、樊振东、陈梦、孙颖莎这些高颜值的国乒天团的全运会的证件照也都晒出来了。 哎，这也是微博热搜哈，人民日报的这个微博也发了一个小视频，当时我看了这个小视频，就是大家在这一次这个全运会参赛的那个参赛卡，选的那个照片，全运会官网上所有的运动员的这个信息陆陆续续的就已经登录了，刚才也介绍了这几位，所以把这些照片呢拼在一起的时候真的是挺好玩的，包括还有像跳水小将全红婵啊，张佳琪、陈芋汐，很多的网友看完那个视频之后都觉得都是特别可爱的小伙子小姑娘。 哎，就是奥运健儿们不只是赛场上很能打，颜值也很能打，因为都是通过东京奥运会，我们已经看了，都是 4K 高清直播，那都是完全那是实力的碾压，就是长得好看不好看一览无余。 但是也有人上相，也有人不大上相啊、就是、 比如呢， 就比如说汪顺。 汪顺属于上相的吧？ 汪顺就是你看他在比赛的时候那个视频拍出来特别帅，是吧？但是他那证件照照的可真是不如本人好看。 当时是不是摄影师有点走神了？ 就是可能有的时候咱们现在的运动员呢，越来越多运动员会在乎自己的证件照，有一些运动员就是属于相对来讲呢不是那么在乎自己的证件照，反正就是要交张照片嘛，临时拍一张就往上一交，反正办张这个比赛的参赛证件，然后下一届正比赛的时候呢可能又重新再交一张但也有的运动员是就是特别标准的，就是那个证件照，包括像咱们几位小选手交那个证件照，我觉得都是多少年前交的这照片了。就刚才说的张佳琪那个 长更稚嫩了， 张佳琪的这张照片也上了微博热搜了，就说这个太奶了，就像个小朋友，像个5岁的小朋友， 很萌萌哒，圆圆脸，萌萌哒，当然14届全运会也即将马上就要打响了， 也正是因为这个全运会马上就要比赛，是吧？在官网上大家可以看到咱们运动员的这些照片了，全运村呢也准备要开门迎客了。 哎，我们也来听一下记者楚燕带来的详细报道。 14届全国运动会从开场。 当前陕西全运村已经开村迎客，花样游泳手球项目的20支运动队共501人正式入驻全运村运动员村，全运模式就此正式打开。2017年西安全运村开工建设，经过880天的日夜奋战，今年3月29号完成建设，正式交付。为了保障参赛运动员的安全，所有人员将按照村委会指定的通道进出，严格落实1米间隔线，出入时必须让运动员佩戴口罩，通过测温通道进行体温测量。 我们首先用的是2台无感式测温仪，它可以同时达到30名运动员直接从我们这里过。如果温度异常超过37.3度，我们会让运动员平静一下，然后再复测体温。复测体温如果还是超过37.3度，我们会把它带到我们流观室进行水银体温计的复测体温。 为了让运动员得到更好的休息和放松，娱乐设施也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第14届全运村志愿者服务中心副主任程婉如表示， 整个全运村是封闭式管理的，我们为了丰富运动员、记者、媒体以及技术官员这样的在村里的生活呢，我们在志愿者服务中心增加了更多的这样互动跟娱乐休闲的功能。我们也会有我们专门培训过的志愿者会教运动员一起做互动，他们剪完纸然后画完马勺就可以带回去作为纪念品。我们也想作为咱们陕西的一个特色，让他们带回他们自己的家乡。 目前全运村运动员的居住空间已经配置完成，所有的房间都配有电视机、电器、转换插头、茶杯、洗漱用品。同时在饮食上，全运村也有了更为详细的安排。全运村村委会首席专家刘清早说， 是有3个方面的新的突破。第一个，我们的菜品更加符合食品安全法的相关规定，所有的从采购、选材、运输、加工、储藏的过程中实行统一管理、集中采购、专人制作、专仓管理，我们的食品安全呢将得到进一步的保障。第二个特点就是我们的菜品更加符合来自祖国各地村民的需求，我们每一顿都将向村民提供40多道热菜、数10道凉菜和西餐、点心、饮品和主食。第三个特点就是我们供餐的时间更长，服务将更加优质。我们这次将从早上6点到晚上12点提供不间断供餐服务。 这边也有家里人核桃问说，哎呦，听着全运会都要马上开始了啊，咱家去东京那几位记者放出来没？已经回来了。 对对，已经闭关修炼结束。 哎，接下来其中的像李维 然后再准备 投入到西安全运会的报道里， 杀向西安是吧？ 对。所以接下来就是全运的节奏了哈。当然，东京残奥会依然在持续当中啊，我们也是继续的来关注百度热搜的第18位，就是中国队残奥历史金牌数突破500。我们在第一时段也为大家介绍过了啊，就在昨天的东京残奥会男子50米自由泳的比赛当中，中国选手郑涛是破了赛会的记录，获得了冠军，也为中国队再次包揽了金铜牌。到那个时刻中国代表团的历史金牌总数是突破了500大关现在是502块金牌。我们也继续来听听新华社的记者赵建通的分析。 昨天是东京残奥会的第8个比赛日，经过一天的争夺之后，中国代表团又增加了6枚金牌，其中在男子跳远 T38级决赛中，首次出征残奥会的小将朱德宁跳出了7.31米的成绩。他是1999年出生的一位小将，第一次参加就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拿到一块宝贵的金牌。女子100米短跑 T36级的决赛中，中国选手史逸婷也是刷新了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拿到金牌。据了解昨天下午中国是拿到了残奥会历史上中国代表团的第500块金牌，所以中国能够从1984年的这个美国纽约残奥会第一次参加残奥会，一直到今天的这个东京残奥会取得500块，破了这个大关是非常了不起的，说明我们国家在 对残疾人事业的这个保障上，以及残疾人体育的发展上，还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的。那么目前呢，中国代表团在东京残奥会上，依然是处在这个金牌榜、奖牌榜的领先地位，总数呢已经达到了68金43银36铜这么一个成绩。 而同时登上了百度热搜第三名的就是新华社发表的评论，郎平退役败役英雄。就在昨天，郎指导啊宣布自己结束了国家队主教练的这个工作之后，其实两个奥运周期的执教对他来讲已经是足够的完满了。 对，当然这一次在东京奥运会上的失利呢，可能让郎指导和中国女排的这一次离别显得有点伤感啊。但是这位中国体育的英雄人物仍然配得上所有的掌声和喝彩。 我们也马上来连线北京日报的资深排球记者孔宁老师。孔老师， 哎，您好， 哎， 你好，你好， 终于是迎来了这一天，因为知道总会有这个告别的这一天哈。 对，因为那个其实已经告别过一次，是在那个 奥运赛场上的时候，是吧？ 对，奥运赛场8月2号那天就赢了阿根廷之后，实际上他已跟队员一起拥抱嘛，一次就拥抱，实际上告别了。然后呢，还一次就是昨天，其实表面看啊，一个是那次，一个是这次，9月1号啊，正好开学的日子。这个他的合同是到期了，8月31号晚上是到，就是过了之后到期了。所以说呢，这个也是这个他正式这个跟大家道别。其实还有一个小引子，隐形的道别，其实就是那次从东京奥运会回来隔离之后的那天凌晨，他走的特别早，因为在北京 应该是26号是吧？ 对，因为队员们还想跟他，还想。就是有那个再见一下，但是呢，他的悄悄的就特别早，那天凌晨就，大家发现他不在公寓了，其实他就是以这种方式，就跟大狗告别，不想太难受啊。然后呢，就悄然离开，实际上恰恰反映了他对，中国女排吧啊的这种深深的爱吧，我觉得是。 确实，郎指导啊，这整个的这个职业生涯当中，从球员时代到拿起教鞭啊，而且执教女排，都经历了整个的这个传奇的过程。但是现在我们可能一个是要跟郎导作别这个时代，还要去迎来一个接下来中国女排一个新的时代，这是一个更怎么讲比较艰难的一个话题啊。因为之前也跟孔宁老师连过线，您也说现在还不是一个说能够选出一个新任主教练人选的时间节点，确实很难。现在的因为谁去执掌这个下一任的教鞭，谁去接过这个大旗还是很困难的。 是很困难的，因为虽然当然了，这个郎导呢，这个历史可以会去公平的评价他哈，然后之后呢，这个但是他终归给我们留下很多的财富，这些财富呢实际上是我们应该继承的，那么下一步呢我们怎么走，这就很关键了。但是从现在来看呢，因为马上打全运会，就全运会马上正赛要开始，这各地方队都是这个奔着全运会去的，然后呢就打联赛就跨年度了。实际上这段时间呢，没有中国国家队的什么事情，也不会集中，所以这段时间是不会产生中国女排主教练的。而且呢，这个各地方队打完之后，全运周期结束，还会面临着一些高层领导的这种更换啊、轮岗啊，还有这些事情。等这些结束之后，才会讨论这未来我们。女排的这个构架，国家队怎么去做？而且呢，从目前疫情情况来看呢，应该是2022年的，4、5月份吧，就是5月份才会有正式的那个国际比赛，所以你看它时间还很长。而且2013年的时候，郎平接任的时候，其实已经时间不短了，他是2013年4月份才正式出任的中国女排主教练，这就想一想，有可能是2022年。4月份是吧？或者说是在，如果早的话，应该在2021至2022排球联赛赛季结束，会讨论这个事情，但不会马上出来。这是一个，还一个呢，对于全国所有的年轻的 啊，这个教练员们都是个机会，包括全运会的表现，在这边包括联赛的表现，啊，这个反而给了他们很多的这种机会吧，而且接郎平的这个高点啊，我觉得比接当初陈忠和的高点还难。 是。嗯，确实是这样啊，尤其是，这个时间节点上，如果说我们在想象一种可能性，如果是单纯的一位主教练去接过这个教鞭，您也说很期待着看到国内那些年轻的教练去出任这个位置，但如果是一个人的话，是不是有点看起来势单力薄？会不会是一个教练组的这种形式？ 教练组。教练组的那肯定有他那个各种那个，比如说二传配备的教练啊，二传组教练，或者说其他的这个自由人组，其他反正就是说整个教练组配备是一个很讲究的问题，而且呢郎平老师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就是说他还有外教，对吧？他的团队里有外教的， 是 以前是没有的。那么未来我们这队伍里是不是还会有外教呢？就是包括体能师，哎，还是彻底就没有外教了呢？如果有外，我倒倾向于就是说，有外籍教练在这个教练组里。 嗯， 这同时呢，我也倾向于有一个大的这个有效的这个教练团队。但有一点，不管是年轻的还是老的，这个主教练肯定是要担当的，而且这个主教练的位置是很重要的，这个人是很重要的。你怎么着你也得顶上来，扛起这个大旗。虽然这个阶段去接队呢，会受到高度关注，而且呢压力会非常大。还是要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难，我觉得是困难。但是呢，像郎平老师说了嘛，就是你这事业终归是向前发展的，就是他终归有退下来那一天，你再站到巴黎，他也得有退的那一天。所以那我们未来的这个中生代，就是年轻的教练员，一定要走上前台，这是我坚定支持郎导的，而且我也觉得应该郎导该退了，完了年轻的教练员应该走上前台。可能面临的就是各方的争议以及失败，就是很多的失败。但是呢，看要给他们这种时间和机会，而且，现在不太好说，因为在我的心中呢，目前有三四个啊，三四个，就跟你们大家说一下，我觉得我自己心中有三四个，三四名吧，不错的啊，这个中生代的年轻的教练员，我说的肯定不是这个。肯定不是陈忠和和王宝全的这个年龄段了啊， 是 肯定是年轻的啊。但是呢，这三四个年轻的呢，现在分别在各地方队，而且呢有带过国青的国少的这个经历。之所以不被人知，是因为他们不在高光时刻，不在风口上啊。那么现在这个全运会和这个什么这个联赛都给了这个年轻的这个教练员更多的机会和时间。让他们去做。那么我心中这几个呢，都是有南方的，有北方的，有南方的，有北方的都有。我觉得还是不错的，但是确实还他们没有经历过这个，像袁伟民袁指导哈那一代，像郎平、陈忠和他们的这个黄埔军校，一期啊，这个锻炼，所以未来会怎么样还不知道。而且呢，我觉得球员呢肯定会有变化。肯定会有变化，包括这个换血也好，啊，这个其他球员是上来涌现出来也好，就需要更新这个血液，而且呢，这个面临的这个技战术，还有一个就是整个教练团队之后定了之后，技战术打法也会有这种变化，就是因为我们注重网上，现在球队是注重身高啊，网上啊，那么未来我们是不是还会有？你像陈忠和那时候是注重快速多变，那么我们的这种风格体就战术体系还会改变的，哎呀，这个确实是比较大的一个课题了。 那确实，那其实对于女排来讲，这接下来，很面临的现实问题就是离巴黎奥运会。其实就是非常短暂的时间。 对，像刚才呢，孔宁老师所提到的哈，郎指导呢，他接手的时候是应该是2013年的这个4月份。实际上呢，他带队应该是有3年多的时间来备战里约的奥运会。但是下一任的主教练，如果是在明年的3、4月份接手的话呢，可能一下子我们会发现。就剩下不到两年的时间来备战巴黎奥运会，这样差了这一年多的时间，这个时间对于一个年轻的教练来讲，肯定是会有更大的挑战。对于一个后郎平时代的中国女排来讲，肯定也是有一个更大的挑战了。 对，而且呢，就是说明年大家可能现在大家都集中在还沉浸在告别郎平的这个氛围当中。 对， 其实 大家有的球迷知道，明年呀、啊，这个因为推迟了一年的奥运会哈、啊，导致这个我们这个不太一样的感觉。 嗯， 因为实际上明年是2022年的有一个女排世界锦标赛。 嗯， 就世锦赛，这个大家都知道哈、啊。甭管三大球，世锦赛是很重要的，这是世界大赛。就是首先这个年轻的教练，我给确定了，也不一定年轻的啊，就是说，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全新的教练班子， 新的教练组对吧？ 新教练组面临的第一个大的任务是打好那个2022年，就明年在荷兰和波兰共同举办的这个世界女排锦标赛这样的比赛，你得打好，成绩呢不能太差，就是不能太差，而且要有新老交，让人看到希望啊，要新老交替的变化，技战术风格的变化。 嗯， 还有呢，成绩不能太差，这个大家去想了。那成绩当然也不是说非得要拿冠军了啊，就说你起码要能打出一些内容、一些东西的。这其实对于，新的教练班子来讲比较难。而且世锦赛啊是24支球队，啊，这个是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2022年世锦赛哈、啊，然后这是一道坎啊，而且还有亚运会吧？我记得应该是。 是 杭州亚运会，亚运会你得打对吧？你亚洲冠军嘛，你得拿。 嗯， 然后呢，2023年，是应该是有世界杯， 嗯， 女排世界杯呢，应该是因为东道主不日本了，那么这个呢，就因为永久在日本举行，那么他这个世界杯肯定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第一个的资格赛， 嗯， 对吧？你就是这个教练班子能不能完整的， 嗯， 挺到就是坚。得到大家认可，坚持到巴黎奥运周期的结束还不知道呢。你这个一个大考，2022年世锦赛、 嗯， 完了接着2023年世界杯， 嗯， 这两个大的赛事确实，还比较难，而且其中呢还贯穿的，比如说是每年的世界女排联赛啊，还会有这个亚洲的，还会有亚锦赛呢啊，因为，嗯，今年的亚锦赛已经推迟到明年五月了，因为疫情原因各种原因推迟到明年五月了。 嗯， 那么我们这接着还要有亚锦赛，这些比赛，说实话，嗯，真的是很难。你这样就等于升国旗奏国歌，这国字好响啊！这两年，尤其是来很多话是来自于中国女排，你继任者你肯定，因为对于中国女排的要求是很高的，球迷是有期望的，你不可能影响球迷这种期望。我觉得球迷这种期望是很正确，也很好的，是给了你很大的这种期望值。当然，面临的压力，面临的你是中国女排的团队，你是光荣的传统的这种队伍，你就应该承受这种压力。没有什么，哎呀，我那什么没办法，你就应该承受。但是在这个情况下，你怎么把这个压力转化动力呢？而且这是一门学问了。所以我觉得，还有呢，这个这各种人事变化，我觉得还会有各种人事变化，看。不光球队了，那怎么看能辅助球队啊，这个把做工作做好。还有一点就是郎平郎导，我觉得昨天的字里行间还流露出了一个，我觉得我很钦佩啊，就是中国女排不是属于谁的，不是你，不是我，是我们，是这点非常好。就是我只郎平的意思，字里行间也是我也是其中之一啊，不是说属于我的球队，是中国女排属于谁，属于我们大家的，属于中国全体中国人的，这个确实是我们应该明确的。所以站在郎平的这高度很高，格局很高。那站到这个格局和高度，那我们全力以赴就要去，不能退缩，也没法躲避，就是全力以赴把中国女排一起往前走，哪怕有挫折啊。我觉得郎导还有一句话，我觉得是对的啊，就是他实际上还是看好中国女排的，就是中国女排她现在还是世界的一流强队。其实你现在往回看，虽然没有打进奥运会、东京奥运前八，但是这个球队的阵容实力还是世界前四的实力，而且现在是排名还是第三。那么这个球队的骨架还在，而且呢，后面我们梯队的建设啊，虽然有困难，但女排来讲还是有不错的人才的。就往前走，我觉得中国女排还是有期望的，还是就是虽然她会遇到挫折，成绩不会那么好，但是她还是世界的。强队，而且在世界女子排坛还依然占有一席之地。那么就关键看你们教练团队，你们了哈，就看未来的这个教练团队怎么能把这个队伍给搭配好。而以前大家不要失望啊，就是咱们中国女排历史上也不是什么时候都有朱婷这样的 这样百年不遇的球员，但你没有朱婷这样百年不遇球员，你也依然是强队，而且依然夺取过奥运会冠军、世界冠军，对吧？ 嗯， 这个是我觉得这一点，我觉得没有问题的。我觉得中国女排还是值得期待的，它还是不错的，未来的发展还是可期的。关键看你怎么那个去处理。郎平有时候谦虚，老说，哎呀，我们运气好啊，运气好呢。但是你看这40年吧，将近40多年左右，我们拿了10个，就10次登上世界之巅，10冠王。你每次都是运气吗？不是，那肯定是有原因的，而且是，运气也是综合实力的一部分。我觉得在世界大赛当中，那你说明还是准备到位了，所以这次呢，有值得我们总结的地方，你再继续反思， 我们也期待孔老师啊，可能接下来您的那本书《中国女排一种精神的成长史》要续写一个续篇了。既然是成长，那就肯定会有起伏的时候啊。也祝中国女排都一切好运，谢谢孔老师，再见。 好， 这边很多家里人都在探讨啊，核桃也说女排精神是什么呢？其实不是不能输，是有拼搏的那种精神。 对，你看杨洋洋也提到，任何的球队都会有低谷，对吧？这是规律，不要以成败论英雄。郎平是排球界从球员到冠军到教练冠军的第一人，所以支持郎指导。华为小新也说，你看看郎指导为了国家利益放弃高薪回来执教，舍弃了这么多的个人利益，再看看这个篮球联赛里边是吧？ 有些人啊， 高下立判啊。 但是您说的那人，他不只是在意那个利息啊，还有本金呢，本金也很重要。荣成斋说，有前边郎导这个标杆，后边的教练肯定不好干。但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吧。至于外教，有可能是看在郎指导个人魅力，还有之前可能合作过啊，来辅佐他。但是换了其他教练，人家还愿不愿意在这个团队里啊？不管怎么说，排球事业还得前进，无论是谁都要担当起这个重任。啊，初心也说，中国女排新帅这动荡期一定会有一段时间的，舆论能不能接受，这是一个重大的考验。所以 另外这个任我行也说嘛，咱中国女排的教练不好当，感觉这主教练就像架在火上烤似的，这必须得是一个能够承受得住巨大压力的人才当得起，是吧？ 天朝梦想家问，有没有可能启用外籍主教练？这咱们女排目前的这个世界一流的实力不允许用外教，我们肯定还是在自己人里边可以去挑选的。所以接下来一段时间，刚才孔老师也说的特别的实在，那就是也可能这个教练团队带的成绩不错，大家还能够接受，那就带完整个的巴黎周期。如果中间出现什么差池，也有意外的可能性。 好，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吧。刚才也提到了全运会哈，昨天咱们在全运会赛场当中呢，北京代表团是有好的表现的。第14届全运会花样游泳自由组合项目是拉开帷幕，运动员在有着长安顶美誉的西安奥体中心游泳跳水馆展开了角逐。咱们代表北京出战的十朵金花，常浩、程文涛、胡月琪、李默、林彦君、尚飞、孙欣、王子睿、于乐乐和张嘉文登场亮相。经过了一番的角逐，十朵金花的自由组合项目的比赛得分呢是27.400分，印象分是36.5333分，难度分是27.4分，以总分91.3333分夺得了自由组合项目的冠军，这样的也给咱们北京代表团摘得首金。 赛后主教练汪杰也说，为今天队员们的发挥感到骄傲，因为咱们北京花样游泳队真的是有着优良传统啊，已经蝉联4届了，每届都有不同的主题，也发挥出了非常高的水平啊。我们今天的话题，一个是聊聊国足啊，您凌晨熬夜看国足的装备都备齐了吗？还差点什么？另外呢，就是说说有什么样的方式跟自己最爱的人告别。一段片花广告之后，我们稍后再回来。 告别传统，与时俱进。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 融媒体演播室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满足节目及晚会录制、虚拟和融媒体实景演播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培训及个人访谈等各类会场，中心设有化妆间、贵宾接待室、酒店客房、餐饮服务等商务配套。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数字贸易新动力， 全球贸易新格局。 9月3号到7号，9:30到17:00，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交通、外语，府中心之声、双澳之声、京津冀之声、北京广播网、听听 FM。在首钢园1号馆共同推出音视频现场直播特别节目， 工业遗存风貌与现代展会相融合，首钢园为您呈现独一无二的参观体验。 来吧，我在福茂会等你。 好，北京时间的8:30了，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第四时段咱们也聚焦在两个话题，又到12强赛凌晨观赛的装备您还差点什么，另外一个呢有什么样的方式和您最爱的人道别。 实际上刚才也提到了郎指导啊，在这个过去的2个奥运周期当中，郎指导呢是特别受咱们中国排球迷尊敬的，所以当郎指导放下教鞭的一刻，很多人不舍，也需要和郎指导呢作别。 嗯， 刚才有我这位朋友卞菊就说了， 嗯， 说这个，这个问题很难准确的回复。也许呢，形式上显得很轻松，比如说一个拥抱，但是内心却总是思念。有的呢，也许没有任何的形式的告别，但是呢，心却是长久的疼痛。也许真正的爱，更多的告别是默默的。就像郎指导在那个隔离结束之后凌晨自己默默的离开一样， 就不想让更多的队员去牵起更多队员的这种心绪吧， 对， 所以选择默默的离开。这就也是郎导一直在这个岗位上啊，在不停的做着努力，也是这样的，很少说自己有多辛苦，但是他的辛苦其实所有人都知道。 其实有的时候呢，这就是职业体育或者竞技体育，他所面临的非常残酷的运动员，他有自己的巅峰，当巅峰过去之后，他要和自己深爱的这项运动作别。运动员呢也会有转会，在交易的过程当中离开自己深爱的城市，离开自己喜欢的球队，当然运动员呢也会有退役，即使教练员也有最终放下脚边的那一刻，这个是自然的规律。就前一段时间咱们国安的球迷经历了多少这种和自己喜欢的球员的离别 告别啊，但是又能在各个联赛，尤其是科林蒂安这支球队，看到很多的昔日的中超的外援，我们喜欢的这些球员，又觉得好像距离也没那么远。 对，现在这个时代，对吧？互联网的时代，它看似很远，但实际上又很近。山水有相逢嘛。 对。那这次国足是一个全新的教练团队，李铁指导，这是刚刚确认续约之后啊，也是意气风发要带着国足征战12强赛了。就在明天凌晨9月3号的北京时间凌晨2点，当地时间的2号晚上9点，男足就要在多哈的哈利发国际体育场对阵强敌澳大利亚队了。首场比赛是被寄予厚望的。我们在这一段的时间以来都在分析啊，澳大利亚有哪些主力的球员缺阵，我们在面对对手的时候，因为有了规划的加入啊，其实实力上有所提高等等，但一切都要在场上见真章了。 那万事开头难吧， 这 个第一场比赛面对澳大利亚队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对手，然后随后的9月7号呢要面对小组赛里面最强的日本队，所以今年这个12强赛一上来，这个赛程对于国足并不是很有利，虽然实力不占优，但是中国队在赛前呢也有一些利好的消息，比如说澳大利亚放弃了主场啊，比如说他有一些球员无法到队，但是给中国男足在这一次12强赛出征力争取得开门红，打好头炮，也是创造了一些客观条件。 嗯，当然在这次的过程当中，大伙儿还可以继续的来跟我们互动哈、啊 嗯。 此时此刻也亮出您的预测吧，跟澳大利亚这一场、 嗯、 预测一下您心目当中的那个比分。 对，这边呢，生旦静默你说了，万事俱备，只欠国足赢球 啊、嗯。 猜个比分，国足3-1拿下澳大利亚队。 这挺够乐观的，您够乐观， 很有信心是吧？ 嗯，反正我是属于那种。一般来讲都是比较保守派的、 哦、 胆儿不够大、 嗯 就这一场即便对方锋线上有主力球员没来，但以我们跟对手实力上的差距，我觉得怎么着保守一点吧，1-1、 哦、1-1、 拿个一分。 那我预测的话呢、 嗯、 我预测个2-1吧， 2-1 国足赢 啊、 哦、你知道为什么吗？ 3分。嗯， 因为自己这个冲动了、哦、啊前一天呢和几个朋友 啊，已经有过这茬了， 开玩笑打赌 啊， 说中国队前两场比赛能拿多少分？ 嗯， 当时呢就是脑子一懵，没想前两场打谁，你知道吗？ 啊， 后来我想两场，当时大家开玩笑说2分啊，两分以上和2分以下， 啊、 然后我们几个人还特别这个较劲的说不，我们就要2.5分，连两场平局我们都不接受啊。后来之后一想，不对啊，这个 这跟澳大利亚跟日本图什么许的呢？ 对，然后后来我们就开玩笑说，那这一场比赛之后，估计就可以打赌结账了， 就直接就把账号给人家， 对， 账号密码都给人家。 这一场球不赢，下一场比赛你要1-1的话，下一场你要2.5，你也得赢日本啊，打平都是不行啊。对 啊，这难度多大呀！ 啊，所以呢，就是只能大胆的预测今天2-1赢。 2-1，算是有一点谨慎乐观吧。那比刚才那位3-1的家里人，应该说是更谨慎一点。 不，主要是谨慎，不太乐观。 Mr. Wei 说逼平澳大利亚，我就去吃一顿， 涮肉 啊，来庆祝啊、 嗯， 可以。 打平呢，其实对于中国男足来讲，在12强赛的这一次比赛，也算是一个。不错的开端了，因为毕竟澳大利亚和日本是这个小组里面最强的两支球队。其实过去的12强赛呢，中国队也有过多次的征战的经历。我们的记者林苑也是梳理了过去咱们12强赛征战的历史，同时呢，也期待着本次12强赛再出征，中国男足能够有所突破。 卡塔尔当地时间9月2号晚，北京时间3号凌晨，中国男足国家队将再次开启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12强赛征程。这是2002年参加完世界杯决赛阶段比赛后，中国男足国家队的第5次世界杯预选赛。像上届俄罗斯世界杯一样，中国队又一次进入到12强赛阶段。2004年，在2006年德国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队由于净胜球计算出现偏差，止步第二阶段32强小组赛，未能进入第三阶段8强赛。2008年在南非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当中，中国队在20强赛阶段连续2个主场输球，未能出现进入10强赛。2011年在巴西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由于20强赛阶段主客场都输给伊拉克队，未能出现进入10强赛。而到2016年，中国队在俄罗斯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40强赛阶段满足多重条件，最后一场胜利之后压哨出线，进入12强赛。这也是中国男足时隔15年后第一次进入亚洲区预选赛的最后阶段争夺。在这段前半程由高洪波指导，后半程由里皮陪伴的征程中，中国队差一分未能获得小组第三，无缘附加赛。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预选赛受到疫情影响的情况下，中国队在被2020年分割成两半的40强赛阶段展现了大不相同的状态，最终凭借今年上半年赛会制比赛当中的4场连胜挺进12强。现在比赛仍将会以赛会制的形式继续进行。回顾中国队的世预赛之旅，不得不说，来自西亚的球队给中国队的晋级带来很大阻力。但在西亚地区进行的比赛中，中国队也在努力争取更好的结果。尤其是这次赛会制的承办地，正是世界杯决赛阶段的举办地，这里的比赛条件不必多言，这里的氛围也许会更加激励人。张希哲： 训练场可能像地毯一样平，然后确实是对训练有很大的帮助吧。因为它整个就是非常平嘛，首先，然后它的球速也比较快，然后草比较薄，然后所以就是需要每一个球都传得非常准确，然后如果你要传偏一点会不太好接。 提前到达的中国队已经在多哈进行了几天训练，全队上下团结一心。尹洪博也代表队友表达了决心。 这边确实湿度比较大，然后我们也经过了几天那个适应训练嘛，感觉这几天身体状态明显的在适应，体能的储备我们一直以来都非常的好嘛，包括之前在上海的训练，然后李导对我们的身体状态也有一定的观察，感觉还是不错的。然后这几天也是逐渐在适应这边的天气吧，现在大家也都全力以赴准备好了。我觉得在国家队所有人没有说主力或者替补之分，我觉得上到了场上，无论是在场上也好或者在场下也好，最主要的就是把这种注意力放到球场上，无论是上场一分钟也好，十分钟也好，或者九十分钟也好，最主要把这种精神注意力放到场上，然后把自己的特点发挥出来，能帮助到国家队，这是最主要的。 首战迎战澳大利亚队后，中国队将在下周二晚上再战日本队。本届世界杯亚洲区域选赛将会产生四支直接晋级球队，也就是十二强赛阶段两个小组的前两名，两支第三名球队将会进行附加赛，胜者将和其他大洲争夺出线机会。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洞见风云变幻，赛场锐观察。 好，我们也继续进入到赛场锐观察啊，来说说这场首战啊，十二强赛的首战，有很多家里人都给出自己的预测，像是刚才看到有一位家里人说，其实，澳大利亚跟日本两场啊，这是0940说对日澳最少拿一分，也有家里人说两场。想象的是拿一分进一球啊，这是6306。 Mr. Wake 呢，则是说啊，两战一分，他认为就算是胜利啊。6306说呢，这场比赛他预测1-3嘛。 嗯。 地铁一号线比较乐观。 嗯。 他说国足两场四分，啊，勉强可以接受。 嚯，四分勉强接受哇！ 勉强是谁？这么有底气吗？ 跟勉强这朋友打打赌，我觉得您能赢。天成梦想家说，国足除了友谊赛之外，正式比赛跟澳大利亚可是一胜一平一负啊，2-1，也跟毅哥站在一边啊。 吴磊、艾克森建功， 嗯， 阿兰助攻啊，是吧？ 嗯，真瑞无香，这跟我是一头的，说对今儿夜里的中澳比拼比较有把握的预测就是双方各取一分吧，1-1战平，这个就已经很高兴了。 哎，湖北上班的西征雄他也说，5年前那次十二强赛，我们最后时刻靠运气的加持入围， 嗯， 一上来呢一个1-3， 嗯， 但是最终还是坚持到了最后一场，细节要稍微处理好一点，咱也许还能继续前进了， 嗯， 所以呢就是梦想没有那么遥远，他认为哈，永远相信国家队，他认为这场就是1-0小胜， 哎，1-0啊，轻轻松松。 哎， 嗯 ，Mr. Wake 说，我怎么依稀记得上届世界杯，比利时差点被日本队掀翻了呢？ 嗯，那可说呢。 然后您预测两战一分就算胜利，这有点矛盾啊。 所以在咱们在这个小组当中啊，日本那肯定是亚洲一流中的一流球队，肯定是奔着几乎要全胜的那个战绩去的。所以我们就脚踏实地一点吧，继续来听一听几位评论员带来的分析，啊，首先是在澳大利亚的媒体人李平康，那他呢也是对澳大利亚的球员的特点做了一番分析。 澳大利亚队在这个亚洲赛场上，他更多还是坚持一种传控踢法。这一次呢，就是因为这个麦克拉伦和莱基啊等人的这个缺阵，那么澳大利亚队可能最大一个问题就是中锋位置上的这个缺人。那么现在看呢，就是之前在四十强赛里边有过出场，然后又这个作为超龄球员跟这个阿诺德这个主教练去了东京奥运会的这个杜克啊，他很有可能会在对阵中国队的比赛当中出任这个首发前锋。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澳大利亚队可能会更加突出他们的这种边路打法，因为杜克这名队员呢，他的个人解决问题的能力并不是特别的强啊，他更多的优点在于他的这个大范围的跑动，他的策应能力，还有他的这种战术执行能力。而澳大利亚队真正有威胁的点应该是他们的左边路，从苏格兰规划的这个边锋马丁博伊尔这名球员是从这个2018年就规划加入了澳大利亚国家队，但是2019年亚洲杯因为重伤啊，他没有参赛。本赛季这个苏超联赛的这个比赛里边，前四轮 博伊尔作为这个西伯尼安队的队长，而且也是十号核心啊，他是四轮打进四球，现在西伯尼安是力压这个凯尔特人和流浪者，排在苏超第一，状态是极为出色的啊。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说虽然莱基不在，但是左边锋这个位置上啊他是不缺人的，而右边路其实还有这个效力于这个中日德兰的这个马比尔。马比尔在这个过往两个赛季里边，在这个中日德兰队啊其实表现很出色，上赛季在欧冠赛场上也有不错的表现啊。这名球员的特点就是速度极快，他是一名黑人球员。然后呢，从中场来说呢，澳大利亚队这次比较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法兰克福队的这个赫鲁斯蒂奇，然后这个赛季最近的这两轮德甲的比赛他都是首发出场的啊，表现还是不错的。所以说他应该是澳大利亚队在中场当中的一个新生代的一个力量。另外呢，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澳大利亚队中场的核心球员最大牌的这个穆伊呢，因为他的这个家庭原因，所以他在六月份的那个四十强赛就没有打。也就是说呢，从这个五月份啊，中超的这个第一阶段五轮比赛结束之后，一直到现在，穆伊始终没有打比赛，而且这期间呢，他一直在欧洲，然后又回到中国21天隔离，隔离完了之后又回到欧洲，也就是说，他不但没有打比赛，连训练可能都没有几次系统的完成过，所以说他的状态其实非常堪忧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效力于伯明翰的这个年轻中场麦格里就非常有可能啊，在这场比赛里边取代这个穆伊的位置。因为麦格里的这个球员呢，他的这个前插能力特别的强，具备很强的得分能力，无论是在澳超还是在英冠都是这样一个特点啊。另外呢，就是后防线上的这个后防大将苏塔尔这名球员呢，也是从苏格兰规划的一名球员啊。这名球员是现在这个英冠啊斯托克城队的队长，之前的四十强赛他就是作为主力，而且有很多进球的记录，是一名带刀侍卫。然后在刚刚结束的这个东京奥运会上，他作为后防核心应该说表现是极为出色，在面对这个西班牙和这个阿根廷的时候可以说做到了滴水不漏啊。那么这名球员我觉得是中国队应该重点关注的，特别是他在定位球当中的这个得分能力啊，这些我觉得是一定要加以防范的。 哎，你看西亚图他说哎呀发现对手也这么多规划啊， 可说呢啊。澳大利亚心想说哎呦，你们才知道你们这屋也很多规划， 只不过我们规划完了之后啊你们看不出来 所以在这个澳大利亚身上，我们还是尽可能的去用规划对规划啊，这是一个课题。因为大家也想看看四十强赛的后四场比赛，其实并没有足够的说服力，说李铁这个团队已经把规划用到极致了，因为人也不齐。 对，往事随风就说隐隐感觉这一次国足有戏，不知道为什么。 这种感觉似曾相识啊。 也许这种隐隐的感觉，就是因为现在咱有了四规划。 所以让我们有了更多的底气。但怎么让这四规划在赛场上能够最大化，这可能是李铁的一个课题啊。朱一鸣老师也是分析了这一点。另外呢，朱老师给出了一个，我听到朱老师这话，我心里放心了 朱老师说，虽然我们有困难，但是战澳大利亚应该是可以拿分的。 我觉得这次国足重新拥有了这个四名规划球员，这应该说对于国家队来说也是一个崭新的体验。那么如何使用这四名规划球员呢？我个人认为一头一尾这两名球员是必须要是李铁最为倚重的主力。前面的埃尔克森具备中锋背身拿球的能力，同时也有出色的脚下技术，另外他跟吴磊在锋线上的配合现在看也日趋的成熟，所以作为一个典型的进攻支点，一个典型的中锋，这是其实国内球员相对而言比较欠缺的这种类型。那么他肯定是国足锋线上最为倚仗的一个得分点。那么后防线上，蒋光太从英超锻炼出来的英式中卫，他的正面防守包括头球身体对抗能力都相当出色。那么现在在本土中卫人才越发凋零的情况下，那么他显然是应对澳大利亚队高空轰炸的一个典型的利器。另外两名球员呢，阿兰现在看来在李铁的麾下好像不太受到重用，更多的时候是以替补的身份出场，作为一个边路的骑兵，利用对手体能下降，利用他的个人能力 去突破，去制造对方的门前危机。那不出意外的话，我觉得现在看他首发的可能性非常小。如果能够在替补出场收到奇效的话，那我认为轮换使用其实也不失为一种对策。洛国富呢，是在今年联赛的后半程其实慢慢已经找回了状态，而且在联赛里面呢，其实也尝试他使用后腰的位置，那么利用他的强悍的身体去形成中场的一套拦截屏障，同时也有不错的这种脚下技术，可以帮助去出球梳理进攻。其实我也畅想着，因为在目前李铁执导的442阵型里面，中前卫找到一个合适的后腰其实现在看是比较困难的。李可因伤退出之后，在这个位置其实需要一个身体硬度对抗能力比较强的这么一个球员。如果洛国富在这个位置要真能打出特点的话，那我觉得真的对于现在的国足来说是人员特点上一个很好的补充。这场比赛呢，我觉得中国队是有拿分的可能，至少不能输，因为我们从过去的十强赛、十二强赛来看，甚至在四十强赛里面，我们恰恰是在一些中下游球队身上翻船，而我们对强队，包括韩国队、卡塔尔，在最近的几年的比赛中，我们其实并不完全处于下风，甚至还有取胜的可能。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如果能够拖住澳大利亚队，那么对于我们小组的形势来说，那将非常有利。既没有让对手多拿分，同时我们自己也有分数，这样的话可能大家比拼的是对于中下游球队拿分的效率。那么回到这场比赛呢，我觉得如果中国队要想取胜甚至拿分的话，那么要充分利用速度空间，因为对手身材高大，但同时转身偏慢，另外三中卫里面三个中卫之间的两个空当，他们往往因为在进攻中展开，实际上这空当比较大，我觉得吴磊完全可以利用他的速度去插对方的身后。两个边翼位要大幅的前提的话呢，其实两个边路同样也会成为这场比赛的一个关键，对方会对我们的两个边路形成压制，这样无论是王刚还是王申超或者是其他队员，我们的边路防守首先不能被对方打穿，同时利用对方两个边翼位的身后去做文章，像吴兴涵啊这样的速度型球员也可以去好好的在边路形成一个冲击。所以我觉得对于中国队来说呢，可能这场比赛啊，打出速度，打出进攻的效率，一旦我们在反击中获得机会的话，争取能够尽早的破门得分，那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在对手可能情绪比较急躁的情况下呢，我们还反而可以通过防守反击去和对手周旋一下。最主要的是我觉得先做好防守，尽量不要给对手定位球、任意球、角球，甚至限制对方提前从45度的传中，这样的话会减少我们后卫对于禁区防空的压力。总体来说，其实澳大利亚队的阵容比较年轻啊，再加上效力欧洲的次级联赛，他们的出场频率也并不是那么高，所以比赛的经验也并不丰富，所以我觉得对于中国队来说，不要在主观上啊，心理上先产生这种畏难心理。这场比赛我觉得全力去拼，12强赛的开门红很重要，考虑到打日本队那场比赛说实话拿分的可能性比较小，那么这场比赛如果能从澳大利亚队身上拿到分数，我觉得是完全可以接受的结果。 最后的一点时间啊，还是分享一下大家的留言。憨爸爸说他还是不太看好国足，能不能防住对手不好说，但是很难攻破对方的球门啊，说防守可以靠态度，进攻还是需要有思路的。这么多年感觉咱们的这个进攻的思路一直不明确，是个什么打法。 所以就像刚才朱玉明老师所分析的哈，就如何用好咱们的四规划，尤其这个四个规划里面除了蒋光太之外，另外的三个人都是带有攻击属性的，这是摆在李铁李指导面前啊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另外这边呢，国安4955也说了不改了啊，不改了啊，预测3-2或者2-2 啊，还带这样猜比分的呢您猜一个胜场，猜一个平局。 还好啊，就这个我们这屏幕没被您刷了屏。 这边还有家里人只抽白万，说准备一杯茶一瓶酒，进球了喝酒，输了喝茶 啊， 就是输了需要清醒一点，是吧。 冯阳呢就说今天晚上看国足，我的装备基本上就是枕头加被子 那虽然平时啊也黑国足，但是呢，我也算是国足的真爱粉了。估计自己有点熬不住啊，朦胧当中听一下比分就行了。 总之就是陪伴，就是我在呢，这种感觉是吧？3207说差什么装备呢？还差周五上班一个没有精神的理由。您得先把老板也发展成夜里跟您一块儿熬夜的，隔空熬夜。 保不齐您周五一上班之后发现老板没来，老板没起来啊，看完球睡了。 隐藏的爱国球迷。 大秦犬科动物呢也是熬夜看球要什么装备啊？自己想了想，一个锥子足以。 是扎大腿吗？头悬梁锥刺骨 啊， 扎大腿。立马横刀说，就像当年欧冠国米打巴萨一样啊，说放弃控球打防反吧，直传斜插打身后，是这些战术都听着非常的对路子。可是我们有没有那个完全能够执行出战术的球员啊？这也是李铁相信已经是做好了完全的准备。 当然也有熬夜呢，可能不太能熬的，说像辩局说我肯定不会熬夜看球，但是呢一定会一早起来，一个是看回看，另外一个呢这个听雄鸡唱晓，以及看家里人的评论。在聊天室里边看看大家对于这场比赛的点评 啊，也是一种支持国足的方式 啊。 这边还有骑着乌龟牵着毛驴去上班说，哟，今儿在聊天室抽中奖了啊，今儿国足的运气应该不错。 另外在转播方面呢，刚才啊节目的一开始的时候也看晨晨发来了一个转播提示，但是确实今天的聊天室里面大家留言比较多，现在也找不到了，但是提到像一些视频的平台，比如说像爱奇艺是吧，像咪咕，包括央视，央视应该是家园解说，就是大家能够想到的一些平台都会有这场比赛的直播，这么重要的球啊，一定是有地儿看。 所以大家伙这个转播的地方啊不用担心了。The Three 说越利好越不能掉以轻心，咱四十强赛抽签刚出来的时候欢天喜地，真正打起来磕磕绊绊，咱啊就是放低姿态力拼对手，只要拼起来结果不会太差的。就只要拼起来，即便今天夜里没有赢球，相信大家也觉得可以接受。 四九城 VIP 说了，低调啊低调啊 啊， 咱没道理吧澳大利亚看扁， 是 啊1-0小胜，小三分而已。 小三分就算1-0叫小三分， 小三分 呵，这 可以是吧。然后广宇说北京二张会露脸的，张宇宁张稀哲是吗？希望咱们国安的球员在这场比赛里面能有登场，也希望能有好的表现。 为了给国足加油啊，各位，我们今儿体坛研习社下午3点钟会在新浪微博，我们的北京体育广播官方的微信微博的账号当中，跟马多星老师先聊聊前方的情况啊，多哈那边什么情况，也连线一下北青的肖楠老师啊， 再来分析一下这场比赛咱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力争拿分，是吧， 什么样的战术和什么样的心理准备。所以大伙儿要是夜里起不来的各位，下午3点那点儿抽个空来看看我们直播。 但是这儿也有家里人说这场球差什么呢？立马横刀说了，差一个能传球的传球手斯内德呀。这个他来了之后咱也不赶趟了啊。咱现在最后的时候赶紧告诉大家，今天的1025动生活，北京体育大学的青年教师也是第九套广播体操的领操员隋建爽老师将会和大家来分享自己体操领操员背后的故事。 就选德国都方旗，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 健康、 教育、 互动、聊天室， 时时有我相伴。 小说、 相声、 曲艺， 各大榜单， 个个不简单。 听书、 历史、 评书， 个性推荐， 只为你喜欢。 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血虚萎黄、心烦不眠、眩晕心悸、肺燥咳嗽要调养。北京同仁堂阿胶补血滋阴润燥止血，同仁堂果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王毅。今天以晴到多云为主，下午山区有阵雨，紫外线强，出行请注意防晒。